抓紧憧憬和回忆，继续旅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草原等你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在，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恋，幸福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 小雪街头独自等。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呢，忙碌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它会让我们没有时间去体会痛苦，奔波呢也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的感受生活，好像疲惫也是一种享受哈，让我们无暇空虚。所以说生活当中其实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它的两面性，在你如何去看待，你说呢？ 多久没有来到这城市，没想到多年以后会再遇见你，离开你的那天，离开这里，我没有哭泣。陌生的地方渐渐熟悉，熟悉的面孔渐渐变成回忆，丢失过的行李让我忘记了经历，忘记我属于哪里。笑着问你找到爱的人了吗，你的眼是像染黑的头发，你问我过得好吗，我在想怎么回答。在日日月月中走过，原来生活没有想象中难过，太多的变化解不了过，才发现今天还算是快乐。你想在日日月月中路过，原来我比自己想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忙忙碌碌的日子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也只有影子记得曾经的往事，曾经的伤，而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好多事情已经不那么的留恋和执着了。生活的琐碎让这份执着和守候变了味道，而我想这就是生活，不是吗？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声，工作你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没人心疼的黑夜，人家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哦，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

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身边那些同学朋友在聚会上都是如何吹嘘炫耀自己的。这时候看到木子说，记得第一次去对象他单位的时候呢，有一个同事说晚上请吃饭，到了晚上不见有动静，他同事们就开始委婉的提醒，可能面子上抹不开就去吃饭了。买酒的时候呢，问老板有没有50块以下的酒，在饭桌上也不主动点菜什么的，最后他就喝了一瓶啤酒就趴在桌子上没起来了，饭钱最后还是别人付的。我在想你对象的那个同事哈，在内心当中一定在想着一个问题，说我客气是我应该的，但是就怕遇到把客气当真的人。很多时候咱中国人好像在这个桌面上总是喜欢说一些不真的但显得很客气的一些话，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有一些事呢是言必行行必果的。 在笑，自在的，别管那头。

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放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为什么感情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你身边的一些同学朋友是否有在聚会上来吹嘘自己，他们是如何吹嘘的。这时候看到奔跑在12号的蚂蚁说，当不管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总是用呵呵哈哈来表达，每一次听了都感觉特毛骨悚然，这是最高深的炫耀，你觉得呢？我确实是深有同感，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好像也是这样，就是看到很多熟人呢、在朋友圈或者是在这个微信群当中来炫耀自己过得多么多么幸福的时候，总是有人发一个哈哈的表情或者是呵呵微笑的一个表情，真的会让人觉得还挺高深莫测的。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我爱你，你像兰花超人迷，闭上梅花绵绵密，看到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超人迷，闭上梅花绵绵密，看到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的爱护你，因为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今世在一起。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超人迷，一像梅花绵绵密，看到梅兰就想到你。今世要在一起，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超人迷，你像梅花绵绵密，看到梅兰就想到你，看到梅兰就想到你。 世界上最后的照片，我吓一跳，那么像我的脸，然后我才发现似你无名指长情的曲线。一段感情能有几个十年，感谢你让我快乐过的每一天，站在你身边，活在他影子里面。是错误的时间，没对错的迷恋，为了回忆我把感情当誓言，你对他的想念熬成对我的缠绵，我为我们可怜说再见不再见，深